过当作失落，那道伤口比过绝望苦痛。闭上眼睛，我祈祷如光降落，那是你给我的承诺，在遗落的天空许下了人的梦。我在懂爱是相信的寄托，不管时间多久都刻在我心中。 无论有多伤痛，无论有多寂寞，无论有多坚强再多，只要我相信寄托就会在那个遗落的时光等我。不能太多，在命运左右，在你多少次错过，希望你会回到我的怀抱，你躲在这里感受到我最爱我。 多久以后我才能够停在你怀中，当爱取代了承诺，幸福永远不走。 无论多伤痛，无论有多寂寞，无论有多坚强再多，只要我相信寄托就会在那遗落的时光等我。不能再多，不算命运左右，不算有多少次错过，希望你会听到我的歌梦，你躲在这片梦守候你最爱我。 重新算一遍，你不能理解自己的改变，不惜不惜去电影学经验，找一个调和情绪的观点，能做找个大世界，老师没有教而我还在学。

企鹅，它捣乱了我的呼吸。星期三的天气开始下雨，星期四的早晨找不到爱过的痕迹，星期五的夜无人揭穿他的谎言，星期六的梦、哦、我心痛，他操控我的心，他操控我的情，却留下没有结局的一出戏。我爱得很小心，却还是伤了心，每一步我都无力去分辨那是爱还是陷阱、哦、他操控我的心，他操控我的情，他就是不留余地的做决定，让每一个星期天都变成我最遗憾的回忆。他操控我的心，他操控我的情，却留下没有结局的一出戏。我爱得很小心，却还是伤了心，每一步我都无力去分辨那是爱还是陷阱。他操控我的心，他操控我的情，他就是不留余地的做决定，每一个星期天都变成我最遗憾的回忆。 花一农大长紫图首届赏花节4月22日正方来袭，踏春游、赏鲜花、品美食，紫图与您签下10天美丽契约。地址：大长县陈福镇紫图生态庄园，详询898-0808。听说喜欢就要放肆，但爱是克制。要我说，你依然富达苏宁根本克制不了。瑞穗10元抵200，买1000减150，这优惠不放肆购还等什么？详情店内咨询。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，五一期间部分路段容易发生拥堵，遇到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的时候，请依次排队，不要随意穿插，以免发生事故或加剧拥堵哦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，我爱的人 花草长在

为你，我做了太多。

情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琴键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人群向西归鸟，守好处这天地，有花下有何意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，就只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琴键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曲小曲归鸟，守花如这天地，有花下落的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，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